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 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北京交通广播为我们提供的最新的道路情况显示呢，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进京方向，京承高速黄岗桥到主收费站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的进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宛平桥大瓦窑的进京方向，还有京沪高速大洋方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的。另外呢，目前在主城区持续车多的路段包括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南段的南向北方向，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和远通桥平房桥北向南方向各有一起交通事故，请大家要注意避让。感谢北京交通广播为我们提供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下面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北京时间10点02分，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上午好， 欢迎您收听京城帮帮团，我是香露。 我是李雷。 今天呢是我们俩组合为大家服务，二李组合。 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帮帮团当中为大家服务。 是的。那按照老规矩啊，咱们这节目呢是大家帮助大家，如果各位在这几天发的信息得到了咱们团友的帮助，您啊可以来反馈一下，道声谢啊。当然如果您还有物品交换以及生活互助的需求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络。我们的联系方式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京城帮帮团。哎呀，这两天特别冷。 的确是特别冷，这个早上起来啊，我天天出去啊。因为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要遛狗。 这狗遛你啊还是你遛狗啊？ 对啊，这个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个，有人说嘛，就不管怎么样，自己家的狗冻死也得遛。就是这样。 这个没办法，为了自己的选择哈。 对啊。 那么冷的天儿，你出去遛狗有没有什么保暖的方法呀？跑起来还是怎么地，跺跺脚？ 狗是在跑，人在走。我只能让自己穿得更厚一点。不过这样有一个好处啊，就是以前吧不会这么早的就会出门啊，能够非常真切的感受到这两天北京的这个凌晨早上多么的冷。 你能形容一下吗？冷到什么地步？ 就是我觉得只要刚出门耳朵就快冻掉了。 刚出门几秒钟耳朵就没了。 对，耳朵就快冻掉了。真的很冷。 然后就 所以我现在吧必须得戴个耳包。不戴耳包不行，要么这个咱们节目不好上。 那问问大家。 听不见了。 这几天这么冷，大家有什么御寒保暖的妙招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头。你知道吗，在南方啊，有些地方这两天联系这天然气出现了这个供应的问题。有的地方呢它是阶段性的供气。 是有这种情况，没错没错 你要是平时的话呢，有时候还没气，所以说 咱们卫生在北京、嗯、或者说生活在北京还真是感到、嗯蛮幸福的一件事。 然后我同学今天早上发了个朋友圈哈，说他们老家是这个烟台的，说烟台现在这个海边啊、嗯、这个海浪啊，不是说海浪冻上了哈，是海浪冲上岸之后把岸边的护栏啊围栏啊全都给冻上了、 哦、 啊，全都是那种大的冰坨啊，一坨一坨的。 倒是挺壮观、啊、 哎，挺壮观的啊，挺好看的啊、嗯、的确是哈、哎、所以现在有空有时间闲的话，不妨大家有时间可以去海边去看一看，这种景象哈、啊，可能和平时不太一样。 那得里三层外三层啊，嗯、全都包裹的， 全都包裹的好。哎，没错，啊，我们这位就有一位朋友，他呢也是因为这两天天特别冷，所以向我们发来一个求助的信息。哎，嗯，不妨啊，我在节目开始跟大家说说哈、啊， 说说。 这位朋友说呀，说我去年年底。2017年年底买了一袋10斤重的白面放在户外，但是我给忘了， 它是放在那个护栏的外头啊， 哦哦，护栏的外头， 护栏的外面 那给忘了。 咱们理解应该就是放在过道啊，还是放在某个阳台的那种？ 我觉得应该已经是这个，反正肯定是一个不保暖的地方。 哎 啊， 怎么办呢、 啊？他说呀，我昨天我发现之后才想起来，但是这两天呀、啊、都是气温非常低啊，已经冻了很多天了。说我担心啊，这个白面里的这个营养元素会不会受到影响啊？像这种冻过的白面还能吃吗？ 嗯， 哎，哪位团友咱们知道啊，可以帮我们这位朋友说一说哈。这位朋友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说一说，这种冻过的白面还能吃吗？ 咱们有没有做馒头做包子的？ 肯定有， 是不是？ 我觉得肯定有， 就专门做这个的、嗯、如果您一次进特别多的货搁在外头有没有事儿？咱们一般家里是吧，一般都搁在厨房里了。 对， 这种情况很少 见，很少。嗯，这个朋友忘了嘛、哎、没说忘了嘛。他可能啊，这个搁那儿之后呢，可能忙活别的事儿想不起来了，而这两天特别的冷，忽然发现的。 哎，你看、嗯、说到冷，这位朋友发了一张图啊，这张图我今天放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里面啊。 嗯嗯， 这真是里三层外三层，不顾一切的把家里所有的衣服全裹着，只露下了脸和手。 不过我觉得这两天我们家倒挺冷的， 嗯， 这是屋子里的温度啊，我觉得比平时要低一些，它可能这个供暖量是不是没有加足？ 那这样吧， 然后 你就在家里遛狗吧。 哎呀，那家里就甭要了。 来，继续为大家服务啊！大家呢，如果有这个生活护肤方面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嗯、这位朋友他反馈，他说星期六宋大妈和张大姐送 DVD 机来，我已接收，热情的。把他们接待在家中，临走的时候呢，宋大妈又亲手做了两副鞋垫，好心人呐，祝宋大妈和张大姐身体健康，宋大妈天天快乐。 嗯 啊、另外呢他还标注了一下，他说大家不知道吧，这宋大妈呀已经90岁了。 哎呦，90岁高龄了 啊。 哦， 福字啊什么的、嗯、还经常捐款给希望工程、 哦、 特别好。 哎，那宋大妈90岁了还能做刺绣，那他这个手首先得很稳， 嗯， 对吧？眼神儿得很好， 而且这么冷的天儿， 哎，对 啊，这个 嗯， 还是要注意啊、嗯，这个天冷，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不管是这个脚底下啊， 对， 还是说这个身上啊，嗯、各方面都要保护好 啊。我们也祝宋大妈身体健康哈、啊，健康长寿哈、啊 嗯。 好，再来看一个也是和咱们这个冬天相关的哈、啊，这位朋友转让一个什么呢？转让一个全新的充电的暖水袋。啊，如果家里您觉得太凉的话，可以把暖水袋放在被窝里呀、啊，放在脚底下呀、啊，捂一捂啊，都挺好的哈。说这个暖水袋上还有一个卡通的小熊，很好看，而且很实用。35块钱，东西呢在这个东坝中街附近啊，朝阳区的东坝啊，东坝中街。电话呢是13426340571，13426340571。 好，不管是求购求助还是转让，都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电话以及您的详细位置发给、嗯、我们。 是的，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准确的找到您。这位朋友呢、嗯、他说我有一辆两个小孩能坐的那种小竹车，89成新吧，50块钱，这东西现在可以算得上是老物件了。我的电话是13621125536， 嗯， 13621125536。 好，再来看这样一个消息哈，就是到了年底了哈，可能很多朋友打算换工作呀，啊，或者是回老家休息一段时间呢， 嗯， 那现在在北京租的房子就会到期了，那么到期之后啊，肯定会有一些东西啊没有办法带走啊，我们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说呀，他就是房租到期了啊，有一些物品需要转让。东西还挺多啊，包括这个冰箱，冰箱呢要转让，空调、洗衣机、床加床垫啊，东西真不少。 那这意思他是不打算再住了，是吧？ 要么就是换大房子了， 嗯， 啊不好搬，要么就是可能不打算再住了，要么就是换工作，反正种种原因吧，是吧？ 嗯， 啊，那联系人呢是一位姓宋的小姐，东西呢放在马泉营地铁站附近啊，马泉营地铁站附近。这位朋友还留了电话，是18611739401。18611739401。 好，来看看白面的事儿吧。这位朋友有体会啊。 哦， 他说我当年插队啊，住在蒙古包，这白面都是冻过的，我吃了8个冬天。 哦，都是冻过的。 他就是在那儿插队有8年的时间。 哦，嗯嗯， 到冬天这白面都冻了。那冻过的跟没冻的这味道有差别吗？做成馒头，嗯，做成包子。 对呀，啊，对呀，啊，您吃过哈，您不妨给我们形容一下冻过的做完之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口感会有不同呢？ 好，说完冻过的白面，嗯，来看看发芽的栗子。这位朋友说， 啊， 我特别急切的请大家帮个忙，我们家的 栗子发芽了， 栗子发芽了。 嗯， 啊，一般我们见过的是什么土豆发芽是吧？这个红薯发芽。 嗯。 他这个是栗子发芽，我从来没见过栗子发芽，不知道能不能吃啊？恳请大家告知，谢谢。 哦，栗子还能发芽呢？ 一般栗子只是长霉，对不对？ 哦， 如果你那个地方储藏不好的话呢， 对对对对对， 它会霉了。嗯， 对对对对， 他这好，家里环境挺适合栗子生长的。 那会不会比如种土里之后再会长出来呢？ 嗯，等明年您就可以卖糖炒栗子了。 可以试一下。好，这位朋友还有闲置物品要转让哈，他这有好几个。首先啊，是一个爱人达牌的铸铁电磁两用炒锅，有锅盖，全新的，没有开封的。 他这个是不是爱仕达然后笔误啊，写成爱人达 是吧？我也辨认了一下哈。 嗯， 反正就是一个电磁两用的炒锅，带锅盖，全新未开封的，100块钱。还有一个呢是这个汤锅，紫砂的汤锅，也是用电的，用过2-3次，但是不习惯用，这个便宜30块钱。还有一个苏泊尔的24寸的高压锅啊，89成新的，还有好多哈。这位朋友呢，家住在学院路附近，王先生，电话呢是1368-337-9407，1368-337-9407。 嗯 嗯， 这位朋友呢，他说家里有原装夏普的电视一台，08年买的， 哦， 43寸，完好。可以看200多个频道。 嗯， 现在就是有1000个频道大家都不一定看完。 那是的，没错没错。 对，但是它电视还不错，嗯，价格100块钱还可以商量。 哦，08年买的只100块钱了。 啊， 哦，我们家电视04年买的。 啊， 没换过。 还可以是吧？ 我不知道，好久没有开过了。 啊，没试过是吧？ 啊，只是现在在那摆着。 啊，哎，不瞒大家说啊， 啊， 我们家电视呢也是2006-2007年买的 啊，2006-2007年买的， 目前 现在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没坏过。 哦哦， 所以他这08年款呢， 嗯， 更应该挺好的。 对啊，应该不错，应该不错。我姥姥家的电视90年买的，现在还用着呢。 哎，咱们这儿干嘛呢？比啥呀？互相比啊。他说， 嗯， 东西在昌平北七家啊， 哦，北七家， 还有其他的闲置电器， 嗯， 联系人是葛女士，需要自提。 嗯， 1316-750-3968，1316-750-3968。 嗯，好，这位朋友要转让一个不锈钢的折叠的狗笼子，啊，尺寸呢是70厘米高，50厘米宽。应该长也是50厘米啊啊，就这样的一个尺寸，原价200块，我呢用它养过兔子，现在不用了，转让给有用的人家。60块钱的东西在天通苑啊，您呢得自个儿来拿。电话呢是 8261-1271 8261-1271。 好，来看这位，他有大号的购物车，全新的，能爬楼，价格面议，1391-02924321391-0292432。 嗯，购物车能爬楼什么意思？ 那就是有三个那个 那种三个轮子的明白了明白了，见过。我当时还琢磨了一下，什么购物车能爬轮子呢？ 电动的，那是走人的。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呢，有一台全新的吸痰器啊，专门给老人用的， 全新的啊， 全新的， 没用过。 因为呢，这个买了之后啊，老人非常不幸就过世了啊，所以一直没有用上，一次也没用。 嗯、 啊，当时呢，在医药公司买的是600块钱，现价是400块钱转让。另外呢，有300多根什么呢？吸痰管儿，原价是每根5块，现在呢，每根3块钱。啊，还有一个90新的。褥疮的气垫原价1100，现在600块。那这些可能当时都是老人生病给老人买的哈、结果非常遗憾哈，没有用上，老人就去世了。那这位朋友就现在要转让。东西呢是放在西城区的展览路，崔女士联系电话是18600980052，18600980052。 好，这位呢有宝宝餐椅。全新没有拆开的、品牌是 Hello Kitty， 粉色的，389买的，现在是300块钱出手，价格还可以再谈。他在方庄、电话1521002887215210028872。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一个求助的信息哈，他说呀，我的同学上周去农展馆去赶大集，还没有买到东西，结果他的皮包啊就被划破了一个半尺的口子，真不小，这么大一口子。 那小偷一下子紧张、手没控制好。 哎，对，划大了。但是还好，还好钱包没有被偷 啊， 不幸中的万幸。 哎， 但是这包是破了。所以这个朋友说呀，求求咱们帮帮团的团友，哪儿有这种能够修皮包补皮包的啊，把这个口子能给补上啊，说谢谢大家了。这位同学现在很郁闷啊，希望啊这个团友啊这个能帮帮忙。电话呢是1361-1172434 1361-1172434。 这个逢年过节啊，特别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啊， 对， 大家格外要注意这个自己的财物啊。 是， 很多小偷啊，也都是想节前啊， 节前捞 一票， 对，节前捞一把。 对，李雷做了很多年的法制节目，每每到这个时候，也会集中的打掉一批、 但是是这样哈、最近这一两年，的确比前两年要好很多，真的是这样。从公安机关来到的那个得到的消息是，往往在比如说3、4年前、4、5年前，每到春节前这一段时间，都会有这种节前捞一把的这样的盗窃呀，这个抢夺呀、抢劫呀，这样的一些案子会高发。但是最近这一两年，这个情况明显要好转很多。就是不是那么高发了，不会在节前蹭一下这个发案率高很多啊、基本比较平稳。 对， 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去这种人比较多的地方，包括什么赶庙会啊，现在各大商场也有折扣啊，去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一些比如像蓝色港湾啊、南锣鼓巷啊这样的地方哈、其实还是要 商业区， 对，商业区要把自己的财务要注意保管，那就是像那个皮包哈、咱们要自己要看管好啊。 虽然李雷说这是个好事儿，对吧、但是呢，万一您赶上了呢？万一我赶上了呢？ 不要心存侥幸，不要心存侥幸， 要慎重啊，要小心。 对， 谢谢。这位朋友呢，他说我要转让的是霍尼韦尔车载净化器，全新没有开封，京东卖988，现在我700出手。联系人是江女士，电话是15210008309。说的这个空气质量。这几年是吧， 对， 大家能感觉到 非常大的改善， 非常大的变化、今年的空气质量是非常不错的。 对， 所以你们家开净化器了吗？ 没开，这两天都没开， 今年我觉得净化器用的频率明显减小。其实我在去年的年中啊，因为有折扣还买了一个新的净化器，到现在还没用上。 所以你看人家搞折扣买的不如卖的精，还买的要 是的是的 是吧，人家搞折扣早就算到了这一天。来，再重复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啊， 嗯， 您也可以看看您是不是可以再打个折。 哎， 电话1521-30尾号8309。 嗯，哎，说到霍尼韦尔这个牌子啊，可能很多朋友比较了解的是它口罩比较好啊，净化器比较好，但是可能您不知道，您知道它实际的最主营的产业是什么吗？哎，香露你知道吗？ 这个 啊， 给个类别吧。 是一个工业企业。 工业企业啊？ 嗯，非常大的跨国工业企业。 哦，做车的吗？ 不是。 配件啊？ 不是。 什么？ 军工产品。 做导弹的？ 啊，飞机的发动机啊。 哦。 啊，然后各种精密的仪器啊。 哦。 啊，因为其实他做什么 口罩， 他做什么口罩啊，是他的副业。 嗯。 啊，主业是做一些军工产品。啊，我是前两天看一个文章的时候介绍这个企业，我忽然觉得，哎，这不是个做口罩的吗？ 哦， 后来他还专门说了，说他介绍这个企业之后，说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其实是他的口罩。 啊，哦，来，有没有转让霍尼韦尔战斗机发动机的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位朋友，哎，你看， 嗯， 他有全新进口女士挎包，哎，我觉得那位朋友啊，你要 买个新的是吧？ 把那个包补上了，看着自己老想着哈， 嗯， 被偷的事儿，心里也糟心，您不如买一新的。 嗯， 这位朋友这包啊，他没说品牌，但是不便宜啊，原价1980，进口牌子的。那么现在啊，打算1200出手，尺寸呢宽约28，高22。其实这个呢，关键是得看图，看品牌啊。 对， 电话联系吧，加个微信， 嗯， 1770-137-1957，1770-137。1957。不过我再啰嗦一句啊， 嗯， 这种包呢，您转让的时候最好附上购物小票， 是购物小票，啊，嗯，对， 这样他买的人他也放心。 嗯嗯，对，好，再来看一下哈，这位朋友说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呢，说啊，自己星期六到物美超市的万寿路店去理发，结果转了一圈也没找着。 想问问那个理发店去哪儿了 啊？他说应该坐几路公交车。 哦，他是想到物美的万寿 路店去理发 店 啊。哦，可能这位朋友经常去， 就不知道 这，啊，店忽然就没了 啊。物美在万寿路还有店吗？哎，有的话怎么去， 嗯， 是吧？这位朋友想问问， 啊，他是没有找到物美超市是吗？ 对， 哦，是这样的啊。 嗯，他问问应该坐几路车去吗？ 哦哦，我以为他是找理发店。 来，这位朋友想找烤鸭， 烤鸭 在北京哪里可以买到正宗的北京烤鸭？ 全聚德呀， 便宜坊啊， 嗯， 还有这是老字号了，还有一些新派的，但是我不知道您这个是想现吃啊，还是带走？ 哦， 对吧？他就这一句话， 嗯， 那么想要带走。反正呢，都叫北京烤鸭。 带走的话，好多地方都可以带走。 对，都叫 可以塑封一下就带走了。 但是你要想买这个稍微正宗一点的话呢，您还是到这个是吧？刚才所说的这些大品牌去买。不过，我总觉得带走的跟现场吃的不是一个味儿， 那肯定 怪怪的。 那肯定的，是是是。 你想这烤鸭，对吧？它又不是烤白薯， 嗯， 凉了跟热乎 那不好吃了， 差的不太远，这个东西呢就差远了。 嗯，哎，所以呢，如果您想，说不定比如说春节的时候想带回老家呀，送给亲朋好友啊，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的。 嗯 啊，但是呢，的确是哈，这个带回去的烤鸭的味道，肯定要跟这个刚做好的、刚出炉的那不一样。 对，等您亲朋好友有朝一日来北京玩了，一切都明白了。 嗯，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一个转让信息，他说要转让这个万和8升的燃气热水器，说 八升的就是比较小了啊， 而且是燃气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并不是电的。他为什么要转让呢？他说就是因为自己家换电的了啊，所以他把旧的燃气热水器转让，使用很正常，所以呢低价转让300块。然后呢，这位朋友留了一个电话，是1591-090-2327， 1591902327。不过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就是燃气热水器啊，您在转让的时候一定要保证它这个本身的质量啊，不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缺陷，尤其是冬天燃气热水器洗澡的时候啊，以前发生过数起一氧化碳中毒的这样的事件。 对， 那所以说呢，如果说您从这位朋友买到了这么一个燃气热水器以后，在装的时候啊，也一定要注意安全。 对，特别是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排气啊，排风 啊。对，千万不要把热水器和放在卫生间里，一定要装在外面。 这位、 这一定要注意哈、 这位想求购实木的上下铺啊，他说、 实木上下铺， 上铺孩子睡，下铺夫妻就是大人睡。 哦， 哎，是这样的，等于下面是个双人的 ， 上面呢是个单人床啊，这种。要实木的，1358-151-8292，1358-151-8292。 哎，这有一个这个求助信息，他说呀、我们家刚满月的孩子，这个脸上跟脖子上起了一些湿疹，问问大家怎么办？哎，香露这有经验吗？ 有一点，你先说说他的情况。 他没有说太多， 就这样是吧？ 就这样， 刚满月啊， 刚满月的孩子， 我当时孩子刚满月也过了几个月吧，反正也出现类似的情况， 好像小孩容易起湿疹是吧？ 对，但是我第一反应就是那得去开呀、开药啊，是吧？ 对呀、 然后呢，我就到了这个儿童医院，不是儿童医院，儿研所，提醒大家啊，不要跑冤枉路，我当时是自己去的，人说 没带孩子， 不见孩子不开药。 哦， 这个啊，不见兔子是 不撒鹰是吧？ 人没说的这么那个直白，反正就有一句话提示大家哈，这个闲来开药的一定要带着孩子来就诊，这个他也是为孩子考虑， 是要大夫要查一下，别开错了药是吧？ 没错，是这个意思。那我想那么多的人在那儿是吧？万一这个交叉感染了，划不来呀、我就没去了。后来呢，正好咱们一同事手头上呢有一小盒那个肤乐霜。全新的，他刚开的。我说那你给我一盒吧，给我一盒。用了一段时间感觉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我说的是我的体会啊，因人而异。接着呢，我说我们曾经帮帮团的听众啊说过一个方法挺管用的啊、我买来试试看。 什么方法呢？ 哎，那个郁美净大家知道吧， 郁美净 就是涂脸的小孩的那个。买了一小瓶那个叫什么金牌的一个护肤霜。买一瓶那个，每天呢往那个脸上长湿疹的地方抹一抹。慢慢的就 下去了。 消了。 他这个湿疹长了之后会痒是吗？ 有的痒有的不痒。孩子他痒他还没告诉我。俩月孩子说爸爸我痒。 但是他会哭吧，他就会难受。 他也没有见得难受。有的时候湿疹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它也是一种过敏性反应，它可能跟环境干燥有一定的关系。这个我只是说 干燥怎么会起湿疹呢？ 它是皮肤它不太适应环境。 好吧， 过敏反应。 好的。 那么其实很多孩子长湿疹呢都可以用这个润肤露或者说保湿霜的方式来缓解。如果您这属于某种特异性的啊，或者是某种原因导致的，那最好还是带孩子去医院看一看，供您参考。 说到这个儿研所儿童医院啊，这个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吧。我们上班时段的这个时间快到了，短暂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再会。 好，朋友们稍后见。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悦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107.3 AM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相声歌曲，看腻了小品魔术，2018广播过大年将给你全新的体验。 2月1日，北京电台重磅推出脱口秀春晚，奇葩说辩手黄执中、吴建彪、李林，冷面秀星方清平、京味名嘴阿龙，著名人艺演员何冰。 汇聚各路京城名嘴，倾情奉献前所未有的听觉盛宴，妙语连珠，温情满满。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晚会索票热线85013018。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10: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 嗯，我是李雷。 嗯，这两天啊，方明啊，他们有事儿去了。 哎，那 我们俩 暂时为大家主持， 是 也非常高兴啊，能够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提供各种帮助哈、啊 嗯。 刚才那句话没说完，我要继续接着说。 二连锁怎么了？ 对，就是因为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消息啊，就是北京的各大三甲医院啊，都要进行这个搬迁和转移啊。那么儿童医院、儿研所这样的。这个人气非常旺的医院哈、啊，那么它的主要的门诊都会转移到五环以外、 啊、 但是呢原来的就诊的地点儿研所日坛路这个地方、 嗯、 儿童医院月坛南街那个地方还那个楼还继续保留、 嗯、 只是保留急诊 哦 啊，就是说急诊的患者如果孩子特别着急那么还可以去原来地方但如果不着急的话呢有新的这个就诊的一个门诊啊门诊楼而且呢像其他的医院包括天坛医院口腔医院啊现在都已经这个新的楼啊已经基本建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这个正式的接待患者了那么大家呢如果要关注的话哈可以上北京市卫生部门的相关网站或者这个医院的网站去留心查一下 哎呀这个可得做好宣传工作、嗯、 对， 对， 对 要不然的话你说大老远跑错了、嗯、然后再折腾一下 嗯，对 太麻烦 没错、啊、 但这个事儿是个好事儿、嗯、 这事儿是好事儿、嗯、改善大家这样的一个就医环境也能够一定程度的上解决比如说病床紧张啊、 嗯、 啊住院住起来比较麻烦啊这样的问题啊但是呢像啊北京啊之前很多医院都是以这个医院所在的附近的地址作为名字命名的比如说像安贞医院呀 二龙路医院呀这个阜外心血管医院呀 朝阳医院 朝阳医院可能以后慢慢我们就发现哦闹了半天阜外医院以后不在阜城门外了 哦 对呀、啊、现在 名字还是那个名字 名字还是那个名字比如地坛医院现在就挪到那个机场高速那边去了好像、 嗯、 也就是说您在地坛是找不到地坛医院的了、 嗯、 啊 现在还在吧 现在已经不在了 现在不在 地坛医院已经不在地坛的那儿了 好 啊 那 大家要注意、啊、 听众朋友如果您最近啊、嗯、要去医院瞧病或者是看人家的话呢、嗯、最好是先提前咨询好啊、 哎、 咨询好 没错 这位朋友他说大家好 嗯 2月4号厦门 2月4号那不 是 下、 哎、 这周日 你看啊 嗯 他是北京飞厦门双飞5日他可能去不了了他想转让 哦 啊北京厦门双飞5日那这个机票是不是都已经定了呢 肯定定了吧、 哎、他一个人呢、啊、是1699哪位需要跟他联系 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着跟团游啊、 这肯定跟团游啊、 嗯、 是吧、 嗯、 或者是只是飞机票呢 嗯、 50, 酒店算不算呢 酒店算不算啊、 嗯、 大家可以问问啊13370102120、嗯、13370102120、 嗯、这个季节去厦门还是比较好的 厦门现在几度啊 10几度吧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暖和但是呢的确能够看到郁郁葱葱的绿色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2月4号厦门双飞5日那正好就是下个星期一个星期基本就在那边玩了 嗯 啊大家还要注意天气哈、啊、 好来看这位朋友 嗯 他说我求购德生的收音机一台徐女士电话18701613342 嗯 18701613342 哎很多朋友啊像德生的这样的收音机我以前好像在哪儿还真见过 嗯 啊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牌子的收音机 现在还做 还在做是吗 是、嗯、 啊真的还有收音机是吗好吧 还是有 啊还是有 需求的虽然这个需求量不是很大啊 嗯 赶不上手机、 嗯、 但是它也有它固定的这个市场。 嗯嗯，好的，好，再来看这样一位朋友的发的信息，他说呀，这个他当时啊在北医三院的时候呢，特意多买了几支创伤止痛乳膏，说哪位朋友需要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5901153055，15901153055，创伤止痛乳膏。 这位朋友呢，他要求购小一点的电压力锅啊，小一点呢，几个人吃饭呢？啊， 嗯， 没说，他住在朝阳区红霞路那边，电话13718211237。 嗯， 13718211237。 哎，像这个红霞路，现在北京有好多新的路名，我都没听说过。 嗯， 啊，应该是一条新的路哈。很多新的小区啊，它会把这个周围起一些比较好听的路的名字。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条路到底是什么名字？怎么突然出了这么一条路啊？就像去年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出名的新闻。炒得很火，那个葛雨露，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 葛雨露 自己摘了。 对对对，因为它的名字就叫葛雨露嘛， 嗯， 是吧？嗯， 当时我们还征集过的，就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附近的地方是没有路牌的，跟我们说说。 哦， 来看这位， 哦、嗯， 这位他说正宗的这个全聚德烤鸭，您可以到前门那个大石栏那个分店卖。外卖窗口可以带走， 嗯， 不过就是排队的人很多， 嗯、 我也见过，就那个地方排队， 确实 排到路上来。 嗯，对对对对对。好，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萤火虫的空气净化器，原价300块，现价呢是180块，全新的哈、啊。这位朋友的电话是18810621638188106216318， 嗯， 而且他呢特意强调了是全新的，嗯， 好，好些朋友发信息来说，哎呀，听到李雷的声音好亲切啊，问候、哦、新年好， 啊、 谢 谢 大家、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都还记得我们。嗯、其实我们这个帮帮团啊，从这个主持人来说啊，都是一个大的阵营、 嗯、 啊，我觉得算是电台最大的一个团伙了。这个团伙里面有谁呢？啊， 嗯、 现在这个领头的。 方明、 啊、是方明 对 是吧、哎、然后呢还有季彤啊大鹏啊、嗯、这个李雷呀 啊方华呀 嗯 啊还有我呀 啊 我们是北京电台最大的团伙、啊、 之一之一哈、啊 啊、所以我们啊都是一家人啊，大家呢什么啥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明天就是 我和 方华和李雷， 对， 后天呢、 嗯、 是我和李雷， 哎，还是后天还是咱们俩是吧？ 哎， 哦， 然后再往后呢，嗯、方明就回来了， 就回来了， 哎， 期待和方明再能一块合作主持一次哈。嗯， 好，我给你创造 希望这个愿望能够早点实现。 来看这位朋友反馈，嗯、他说上周五你不没来吗？ 嗯， 他在节目里求教，就是女儿要过生日了，送什么礼物好？ 哦，女儿要过生日， 哎， 嗯， 他说傍晚就有一位尾号1914大姐啊，耽误自己吃饭的时间，就像自家的亲大姐一样和我唠，送什么礼物好啊？从哪些方面考虑啊？出了好几个主意、 嗯、 啊，他说我一定采纳。 后来送了吗？ 你看他后面说呀，他说女儿一定喜欢。哦、当时我正在外面放小狗，放小狗就是遛狗 吧？ 啊，他说外面冷，可是心里温暖。 嗯，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不知道那位姐姐有没有在听节目、哦、借咱们节目啊向她表示真心的感谢，祝她好人一生平安。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转让体重秤啊，玻璃的这个称体重的秤，八九成新，现在放着呀一直用不着，转让吧，20块钱就转，东西在18里店老君堂，电话是17778171870啊，他这个号里面除了幺就是七就是八就是零，一共就四个号哈，17778171870。 好， 嗯， 大家如果没记住呢，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订阅号。 没错，嗯， 这两条信息我一起播吧。求购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它有型号的要求， 嗯 ,KP280,KP280,KP280 雅马哈要全新，孩子学琴用啊，电话是13651 13513618，13651353618。那这位呢转让，不过呢是卡西欧的， 哦， 61件280，电话呢是1780-080-8030。 嗯， 这个跟你那个有点像， 有点像。嗯嗯， 来再重复一下，1780-080-8030。 哎，这位朋友要求购一个32寸的液晶电视，200块钱，电话呢是13520426080。 那刚才有100的夏普呢？ 啊，对呀，我觉得哎，刚才100夏普多少寸的说了吗？ 没说， 没说是吧？ 那 32寸 再少再小也得32 啊，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不妨和哎夏普那消息咱们找找哈。 嗯，您关注一下订阅号， 啊、 看看在、 哎、 没在啊？ 哎，对对对对， 夏普的可以跟他联系。 而且我觉得夏普的质量屏都是很好的。 那您就也别200，他也别100了，150、嗯、啊。 您二位商量哈， 量 如果这个交易成了，跟我们来一个信息啊。 嗯， 哎，这是这位朋友的信息。另外呢，还有一个朋友转让一个保温杯，是全新的。1.21升，我觉得1.21升得算糊了吧。 嗯， 啊，反正保温杯啊，全新的，转让价20块钱，电话呢是1312163-6613 1312163-6613。 对，应该算桶了， 对，挺大的了， 一桶可乐也就1.2升吧。 啊，对呀、啊，对、啊， 大的， 对、啊，对啊、 这位他说。我有一个全新的购物想拉车，15块钱，电话13261220289，1326122-0989。 嗯，看这位朋友，刚才我说这个红霞路可能是一条新路，结果马上有朋友呢跟我纠正，说朝阳区九仙桥商场这边有个红霞路，名字有几十年了。还真是，我的九仙桥那一带真的不是很熟， 不熟 啊，不真的不熟。每次啊去那边，我老是转向。 但是我们电台在九仙桥的信号应该很好， 哎，应该很好， 因为那里有个我们的发射站， 没错， 而且电台有一些老宿舍还在那边， 也在九仙桥。 你看李雷就是没有分到电台的法子。 而九仙桥望京那一片的路吧，都是斜着的。我每次去走那边的路的时候，总是分不清方向。 嗯 嗯， 好，我也没有啊，我也不熟 啊。那边的路，我想就是经常居住在那边的朋友，应该是比较熟的。 谢谢、 嗯、 这位呢，他要转让99成新的唐大夫牌手机血糖仪，还是 手持吧 的血糖仪啊，是吧？ 嗯。 唐大夫牌原价399，现在是200块钱，电话1881-016-1288 1881-016-1288。 嗯，哎，像很多朋友啊都转让什么血糖仪啊、自行车啊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需要的，那么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经常需要的东西啊，希望大家能够在下面如果能够交易成功的话，也能够给我们一个反馈信息啊。这位朋友就有一个反馈说，我的两个电饭锅顺利出手了，谢谢咱们帮帮团的团友。他现在呢还有一个呢是台湾产的套锅一套，有4件，60块钱有商量。这位朋友还发了一个图片哈，我们来看一下，还挺漂亮的，真的是4件，一个大锅啊，一个炒锅，一个小奶锅，还有一个中等的，这样的还挺漂亮的，非常好啊。这个朋友说60块钱，我这太值了啊。电话呢是13671827960，13671128，刚才说错了哈，13671287960，是在南三环的杨桥西啊。这位朋友的信息 好、嗯，这位朋友帮着上周五的一位朋友出主意。上周五有人问哪可以做锦旗是吧？他说、可以网上买，我送过好几个了，尺寸内容都特全，质量也不错。快递到您家， 嗯， 也挺好啊。 哦， 您就把需求提上来就行了，然后他给你出一个效果、 嗯、 是吧？ 嗯， 挺好。 哎， 谢谢您。 这位朋友说反馈信息说，德生牌的收音机的维修地点在安定门外，在上龙家园。 说上龙西里的41号楼的3单元，啊，这个地点这么细哈，啊，电话呢是84111581，84111581，啊，说那儿的收音机呀，啊，也卖也修， 嗯， 如果说你要坐车的话呢，坐到地坛西门下就可以了， 嗯， 啊啊，这个电话您不妨啊记一下。84111581，那您呢在去之前打电话先咨询一下情况，看看可不可以，然后呢再上门去，详细的了解一下。 嗯 嗯， 这位朋友问我了，他说晚上8点的那个财富大搜索怎么停了，怎么也不预告一下呀。哎， 嗯， 实际上呢上周啊这一周我们那个时间段都转播的是市民对话一把手特别节目， 哦， 啊，这每年啊都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哦， 就是说并不是停了 啊，没停 啊，没停。 那么在上上周啊，哦，节目里是预告了，可能您啊没有注意啊， 嗯， 那么没关系，这周啊又恢复了啊， 嗯， 市民对话一把手啊，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系列的节目啊， 嗯， 这个呢是惯例了多少年了，所以呢听听也挺好，了解到这个北京的一些政策的变化啊，一些这个服务的新举措， 嗯， 也挺好。有些其实也是和资本市场连在一起的，是吧？ 嗯， 来看这位朋友，他说啊，我求购过滤烧水壶，就是又过滤又烧水。 嗯，就是它那里面有个网是吗？ 一般我们都是把过滤的水放来烧。 哦哦， 它这个是自带过滤功能的。 哦， 哪位有啊？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嗯， 18611209398，18611209398， 嗯，哎，这位朋友有一个法律方面的消息哈，信息哈，他要寻求我们的帮助。他说呢，他有一个涉及到房产合同的纠纷啊，可能是一个房屋买卖纠纷啊，现在呢想寻求律师咨询一下。这个案子呢现在已经二审败诉了，这位朋友二审已经败诉了，现在在申请高级法院再审阶段。他说呢现在高院已经受理了，我现在应该如何准备，因本人以前从来没有打过官司，比较茫然，急于求助，谢谢主持人了。 嗯， 这里我想跟这位朋友说一下，那么一起案件，那如果他不是调解结案的案件，一定会有败诉和胜诉的一方。那么两审，经过两审您败诉了，您不妨想一下，您败诉的问题在于哪里？是您自己的证据准备的不够充分呢，还是您自己本身的诉讼请求就没有道理呢？您不妨啊可以找到，比如说是因为咱们国家是二审终审制嘛，二审案件的承办人来咨询一下啊，做一个释法析理的工作。而且呢比如说您证据不充分的话，那么在北京市高级法院申请再审阶段，提交新证据是很难被支持。 嗯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最主要做的是好好想一下，那么二审败诉究竟是为什么，原因在于哪里？因为不要急于说我败诉了一定就是我有理，但是我败诉了，那看看您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 嗯，好，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啊。 嗯， 那么您还想找律师再咨询一下，这个其实刚才李雷没谈到还有一个律师的问题，是吧？那律师水平的问题，他怎么指导您的问题， 对，或者说可能您之前比如说您在打一审二审的时候没有请律师， 嗯， 您自己来这个处理的这个案件，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您自己的这个证据的收集啊，证据的准备啊，包括诉讼的策略啊，有可能存在问题。 哎 啊，或者说您聘请的律师有可能存在问题，但是呢按照这个目前的情况来说，北京市高级法院受理了您的再审的申请，那是否会同意，这是一个未知数。那即便是北京高级法院最后同意启动这样一个再审的程序的话，那么再审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一个未知数啊。而且这个您还是要 更多的考虑一下吧，仔细的考虑一下。 嗯，先考虑再行动啊。 嗯， 这位朋友呢，他说我想求购洗衣机排水管，最好是全新的洗衣机的排水管，电话13552001481，13552001481。 嗯， 这位呢要转让的是铁管的折叠双人床50块，还有单人床垫30，可惜没留电话。您来得及补充一条啊？ 哦、 这位朋友呢，他想转让的是5个28厘米彩粉大平盘， 是什么？ 就是盘子， 盘子。 哎，他说是80年的餐具，那是一套。 嗯， 哎，它这个是彩粉的，28厘米的这个直径，有5个，还送4个小平盘，总共100块。 嗯， 其实那个年代的瓷还不错的。 嗯， 这个不像电器啊。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嗯，对。 电话1561-142-4419。 嗯， 1561-142-4419。 嗯，这位朋友转让一个脑梗病人用的护肩和腰带。他说呢，当时买了之后啊，只用了几次之后呢，病人就恢复得很好，就能够行走了，能够走路了，现在就用不着这个护肩和腰带了，所以呢希望能够转让380块钱。但这位朋友您没有留下电话，也没有留下您的 留了，你看马上就补过来了、 啊、马上补上了 30秒前。 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最新的信息啊，电话是13617326515，13116啊，13167326515。哎呀，这眼神越来越不好，老把这个数字念错哈、啊， 还得多遛遛狗。 哎呀，对呀、 啊，多到外头走一走。 嗯、 这位有一台甩脂机，谁需要谁拿走。 哦，甩去脂肪，腰上脂肪的是吗？ 对，价格面议啊，13439292643。13439292643。 嗯，这位朋友求购一个柜子，长70到72厘米，进深是45到52厘米，高呢是36到40厘米，要求结实，适合吊挂在墙上，那您的墙也得结实才行啊。如果说您的柜子吊上之后呢，墙不结实别掉下来了，而且如果您的柜子里面挂了放了很多东西啊，一定要保证这个墙体本身的问题啊没有问题。他说材质呢可以是金属的，也可以是木材的，颜色最好是灰色或者白色等浅色的。微信号跟手机号是一样的，是13521085005，13521085005。 嗯，这位呢想求一台立式空调，立式的，格力、美的的都成，要求80%以上新，价格可以面议，1830-132-4616，1830-132-4616。 嗯， 这位把电话补上来了，就是刚才要转让 铁管床那个， 对， 哦、 电话是13683684820， 嗯， 13683684820。嗯，好了，那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哎，对，一个小时过得多么的快啊。 嗯，那 还有些朋友的信息呢可能没有时间在节目当中一一的跟大家说了，那您呢可以关注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呢搜索京城帮帮团就可以了。 是的， 嗯， 那么上周五我也预告了一下，今天12点半到1点半的这个职场帮帮团节目啊，要和大家说说这个工龄的问题啊， 这个、工龄， 工龄， 嗯， 和我们退休后的待遇啊、嗯、是息息相关的。 没错， 那么大家也发来了一些自己的疑问，到时候呢、我们会请嘉宾为大家来做一个解答。好了，那今天的内容就这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记忆的唱片，明天见， 再会。 我愿待在你身旁，听你唱永恒的歌声，让我在回忆中寻找往日那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 街头牵只羊，现挤现卖，爷爷辈儿的听众一定很有感怀。想当年在农村，谁家有羊妈妈能挤上羊奶喝，那真的是羡慕的不得了。而瑞麟羊奶在广播的推广活动，很多听众尝试过都说这味道不输当年，而且少了一股子羊膻味，多的是一份纯正的奶香。如果您也想喝，立刻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今天首次降低门槛，不仅将258元一盒的原价打三折，只要89，仅需订购两盒全月装，就能把精装高档礼盒的紫砂养生杯拿出来免费赠送。要知道啊，之前可是订购四盒才有赠送的，而且不论是新朋友还是老会员都没有限制，只要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花178享受全月的羊奶，都能带走一个高档定制版紫砂杯。外边呢是304不锈钢材质，黑色钢琴烤漆，一看就是好杯子。旋开防漏杯盖往里边瞧，内壁呢是紫砂泥，每个杯子都有礼盒手拎包装，市价是199元。再次强调，本次订购两盒瑞麟羊奶就免费赠送，但是现在请抓住所剩不多的一分钟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羊奶如今的普及率太高了，都改喝羊奶了，还有早饭来不及吃，下午容易饿的，都喜欢冲杯羊奶，含有多种的维生素以及微量元素，还有一些独有的物质。想想看，一盒89能喝半个月，两盒呢178能喝一个月，每天几块钱，基本就是普通奶的花费在喝羊奶。4007106108 4007106108。线上电话是报线当中2193的李女士说，我是一直喝瑞麟羊奶的，真是第一次听订购两盒就送这么好的杯子，快过年了，订个两组给两边的老人送过去，正好我爸也爱喝茶。是的，本次贺岁福利，89元一盒羊奶，两盒就送紫砂养生杯，之前至少都是订购四盒才有的送，真的是第一次。杯子配有手拎礼品袋，价值199元，就是两个字，超值。好了，电话还在报线中，请速度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早餐好营养，就喝热露露。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联合推出大型报道《国企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每天风里雨里的指挥交通，虽然有苦有累，但看着井然有序的城市，我想这不正是我选择这份职业的初衷吗？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才，我感到很欣慰。我总会想起当初那个教书育人的理想。 许多年前入党宣誓的场景现在还历历在目，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平凡的我们